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信息。在富士路的进京方向晋元桥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的，正在处理当中，后车呢行驶缓慢。那目前受到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元桥南向北车多的影响，莲石路的五环外进城方向呢也是出现了车多的情况。那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呢是呈现返京车流明显增加的情况，事故呢也是随之增多，所以请大家注意驾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万里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高燕。 哎呦我天哪，咱俩应该你之前上过吃喝玩乐大搜索吗？ 上过。 哦，你上过吃喝啊？ 就去年的嘛。 你看我还真是好像没上过吃喝玩乐大搜索。 你基本上是早晨起来的第一缕阳光。 对，第一缕阳光。然后呢伴着晚霞的时间呢 就在家睡了。 对，比较心疼我从来没有上过。然后这不今年就准备不疼了。 主要是早晚都陪伴大家。 对。然后因为应很多我们的广大听众的要求说，哎，你们早上为什么这个就把早上聊完了以后晚上接着聊啊？ 这主要是早上出去晚上得回来，是不 是？ 是 行，那您就别烦就行啊。今天晚上呢还是由我跟高燕组合，然后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先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那么这个话题呢也是由今天早上其实大家就在有些人就很多人在聊着了啊，那就是2021年的年度账单，各位出来了啊，年度账单出来了，各大平台的年度账单都出来了。 嗯，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各大平台呢看到自己比如说过去这一年花了多少钱。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是的啊，因为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我们给大家一点工作的动力。 惊喜是吧？ 是工作的动力。明天有很多人说，哎呀不想上班，那你看看这个账单，我估计你就想上班了。 所以说你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那跟大家说这个看账单的方式有哪些呢？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在某宝当中啊，某付宝当中搜索年账单，它就会出来了啊。其实那个就会跳出来2021年度账单。其实包括还有一些，如果你有那个工资卡所在的银行的话，像什么工商银行啊或者几大行，它可能也会有这个账单。包括其实你进入到某东啊某宝当中，它也会有生成了你的年度消费账单。 对，而且它现在弄得越来越详细了。你知道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哪年开始它的有年度账单的。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那可能只给你一个总数，然后告诉你今年花了多少， 对， 然后就心疼死。 哎， 结果后来现在有分类了，就看我在哪个地方剁手剁得比较狠。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啊，今天咱们聊一聊你的年度账单。比如说你无论在哪个平台你打开了你的年度账单，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年度账单当中有哪些亮点，或者是你觉得特别吃惊的，或者是你觉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啊。比如说我记得曾经有一年我们聊这个年度账单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当中曾经有一个人，他的这 这个年度账单是排在了上海市静安区的第三名。 天哪，这得剁了多少手呀、啊、这个 上海市静安区啊、那个地方它能排到前三。 嗯， 我的天哪， 肯定买大件了。我跟你、 所以我们的听众我跟你讲啊这个是不是 实力杠杠的、 实力杠杠的啊，各大广告商注意一下啊。好，今天来收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知道我们的听众们的实力到底如何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我这个账单当中除了大家关心的比如说收入支出之外呢，还包括什么收集能量啊、生活缴费啊、捐鸡蛋、点外卖、看电影、走路步数等等各个数据，大家就挑自己想说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进入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然后进去之后呢向上一滑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完了这个哎呀铜臭味很重的这个钱的事情啊，我们必须得阳春白雪一下。 嗯， 是不是？ 你要干什么呢？ 那就来一首诗吧。 得嘞。 哎，来各位每日一诗。 即使脚踩泥泞，也别忘了仰望星空。每日一诗，让心灵安静，岁月生香。 和小乖妈妈一起来学李绅的唐诗《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点点星光，盏盏灯，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爱是阿姆，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一个，爱是 tiamo， tiamo， go catching， 才能跟阿西达 ，get ready， 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我觉得这诗我们俩每天咱们俩现场送都可以吧？ 哎，我觉得可以， 是不是？ 而且现场咱还来点花儿 啊！对对对对对 啊！咱真是啊，那个没事啊，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大家可以点啊，下回想听什么诗？ 对对对，来吧！接下来时间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文艺广播联合听听搞的这个听文艺会员现在上线了，上新的新权限。那么已经购买会员的听众已经就你要抓紧时间兑换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呢。 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送出祝福的这样一个替你喊出爱啊这样一个事情啊，到今天为止。不过呢，这会儿大家还可以啊，然后呢，把您想对亲友的一些祝福啊，还有不好意思说出的表白什么的，只要是您想说的啊，就可以语音留言的方式，然后发送给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替您大声说出爱啊。 好的，好的。大家参与时间呢，就是从今即刻起到今天啊，应该是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就算结束了啊，所以大家有要留言的赶紧给我们来留言， 抓紧时间。 您参与方式呢，就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语音留言当中啊，这个点击语音留言啊，这个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呢，北京市民冰雪运动热情高涨，由市商务局、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2022北京冰雪消费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持续到三月底，助推冰雪消费持续升温。 哎，在冰雪消费节期间呢，云探冰雪场地的活动呢，会邀请旅游达人去探访咱们的冰雪场地啊，了解一下冰雪场地的情况，让大家自己更好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场所。而且还有一点特好，就是有那个冬奥知识有奖问答 哦， 哎，大家呢可以有这个10000张全市的冰雪场地的一个折扣券，然后大家也可以有这种体验券作为我们的冬奥知识问答的一个奖品。 好，活动期间呢，中国银行推出了2022年冬奥主题信用卡冰雪服务满额立减活动。那么持卡人呢，通过中国银行 APP 或者是缤纷生活 APP 运动专区参与冰雪场馆的票务私教以及驻华套餐产品预定啊，有机会享受到优惠。 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不是要迎来咱们春节和北京冬奥会了嘛？咱们铁路部门呢也会启动相关的一些保障的任务啊。从1月21号一直到3月16号，会对京张高铁的清河、延庆、太子城、崇礼四个冬奥服务车站呢，实行为期55天的闭环和非闭环的管理。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就因为闭环的这个人员和咱们普通的旅客是互不交集的啊，就是没有互相影响。 另外呢，为了高质量做好冬奥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京张高铁安排40对冬奥列车和开闭幕式专列方案研发上线12306英文网站、英文客户端和英文自助售票机，支持 Visa、JCB 等国外信用卡的购票支付，增设了冬奥专区票务服务功能，为冬奥会加强票务和服务保障啊。 我们呢还有从这个滑雪的一个大跳台场馆运行的一个团队知道啊，就是北京市石景山区的这个首钢滑雪大跳台，首批2次塑形专家是全部到位了，这个造雪呀、塑形啊，应该说正式启动了啊。 好的，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啊，和我来保持互动，说一说你的年度账单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呢？你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些亮点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么年度账单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其实各大平台都会有，比如说某宝、某东可能都会有这个2021年的年度账单都已经生成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去先去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呢，你觉得哪一些，哎呀，我觉得特别的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欢迎你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先送大家一首歌。 日升日落，四季变迁，青色桃李鲜衣少年，青葱又倔强的脸，用脚步丈量勇气的极限，万水千山风雨明界，岁月莫等闲，后顾眼圈，哪怕浮云遮望眼，千难万险都是失恋， 山水相随，风雪渐成花流年。 好的，来看看大家的年度账单啊！哎呀，有哪些亮点啊？当然 ，M Frank 就说了：“我的天哪，帅台出现在了吃喝，那绝对是第一缕坏光啊！”那怎么能叫坏光呢？第一缕坏霞，对不对？早上才叫第一缕缕朝阳、 嗯， 我这是最晚一抹坏光啊！ 好, 好，来看看大家亮单啊，账单 7666说了，这个今年化妆品和吃饭花了50000呢，妈呀，吓死 妈！哎呦， 要不是这什么的，今天有统计推送，这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化妆品花50000， 我觉得大家这样先统一下自己最多的都花的哪、 是这样，我们现在没有对比 啊， 你知道吗、现在他没有对比，第一个出来了50000的化妆品，我们都已经觉得挺那个 的 了、 嗯、 对，咱们看看还有没有这个还有没有女士比他更多的了啊。还有一位叫草球也争春说了，哎呀，我没买大件，那都是一些日用消费品，所以那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亮点呢？比如说人家判官杰就说了，我呢给癌症复发的同学捐了1000块钱，这是我可能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哎，这棒棒的啊，给你点赞 点赞、对，天马行空说了，装修费用20多个都涨了，那是装修，那肯定 20多万呀， 对，比较那啥嘛， 那是 比较正常， 比较正常啊、那你也有小家了呀啊。还有一位叫 Espresso 就说了，工资卡花了40多万哦，工资卡支出了40多万，居然孩子辅导班占了一半。 孩子辅导班花了20多万啊！ 妈呀，我的天哪！哎，这有的东西 都跟房贷一边儿， 就是跟装修费差不多一边。关键他这一年花的， 一年啊。 哦，就这孩子的费用这么高吗？好家伙， 辅导班是挺 是的。他说 那您得上了多少辅导班？ 对，关键你是在心疼钱的同时，要不要也心疼一下孩子？你就知道孩子他上了多少课、啊，知道吧？ 就我觉得您还问问孩子，他想上吗？什么不想上什么？ 哎呀，孩子说我都不想上，那你怎么办啊？来，看看你那儿还有什么样子啊？ 我这儿这个百事说了没啥亮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没觉得自己挣那么多 不都是这么觉得，都是认为自己哎，怎么可能我挣那么多钱呢？来看一下葛大爷来了，葛大爷说了啊，这个葛大爷说，我呢运动是跑星身份认证挑战者，突破指日可待，喜欢运动习性，喜欢在冬天里悠哉慢跑，根本停不下来，也就是说他的冬天的冬跑非常的强啊。然后呢还有叫什么宇宙跑量王，他的跑量超过了98%的居民、哎呦， 就可能在冬天的时候这些运动装备是不是花的比原来多？ 不是他这个就是可能他是在那个叫年度运动账单 啊，运动账单啊，对， 专门 哎，对，还真是有一个运动账单，我那运动账单好像零没有吧， 我根本就不可能统计一下对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物业保险算吗、这也算 算 也算， 就是在运动账单当中的亮点啊、支出什么的啊。然后还有跪下叫辉哥说了，大帅跑到吃喝里来算是什么鬼，不是吓人的鬼啊、就是上吃喝的鬼鬼知道 今年估计大家得适应一下，晚上得听到他的声音、 他说关键大帅你基本不说吃谁说的，你是没把我放到吃喝里边， 没事，一会儿咱们光说吃哎呦 谁骂不准骂我，好啊，来 一说吃的激动成这样哎呦、 好，看看你那还有什么。 梁文忠说了，2021年比较大的单笔支出是一家子的环球影城半年票，你买了半年票， 环球影城半年票、 对，因为这样那天我们还算了一下，就是晚上、比如说在这个5-6点下班了以后、你去又不排队 然后人又少， 哎，就是、其实现在这段时间是去环球影城应该最好的，就是他呢，因为现在疫情原因啊，有很多人、可能也进不大来，然后呢，那里边 但是还是要找那个平日， 你 知道我是。 你去过了一样。 我去了，但是我觉得我有点点背。 为什么？ 就是正好选的天吧，是你记得有前一阵子有一天呼呼的大风，特别冷的一天。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我就直接就被吹成棍儿 了。哎，你去见到那个什么威震天了吗？ 妈呀，威震天都给吹回去了，我这还威震天呢。 是吗？他不出，他没在那儿吗？ 就是基本上冻的吧，这不是。 哎呦我的，威震天都冻回去了， 给吹回去了。 哎，愚蠢的愚蠢的机器人， 被大风吹的，我跟你 来来来来来，继续说一说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留言，进入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向上一滑就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说一说今天的话题，聊一聊你的年度账单当中都有哪些亮点，有哪些比如让你吃惊的地方，哎。觉得害怕的地方，觉得哇哦的地方， 大家其实可以找一找，如果哪些是你那个排在第一、第二的，你可以给我们发一下。 对， 最多的地方， 对，反正就是你觉得特别吃惊的都可以啊。好， 又到晚上五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吃喝方面。终于说到吃了，我跟你说 啊，还没到吃喝的 啊，没到， 还没到吃喝的，等会儿吧。啊，先没有，还有一些重要信息先说一说，比如说 说 一说征兵的事儿啊。那么根据全国征兵网的消息啊，全国征兵女兵2022年上半年应征报名已经开始，女兵的应征报名对象应该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上半年应征报名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到22周岁。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2022年上半年的女兵征集，年龄放宽至23岁。那么下半年的应征报名呢，应该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到22周岁啊。 最主要的是呢，如果比如说啊，您已经是就是毕业生，就是在校的那种毕业生，如果是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因为入伍了之后，那你可以保留你的学籍， 哦， 这个是挺好的，而且还会有相应的一些学费的补偿之类的， 来说一说啊，这个对应征入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班学生、在校生，由中央财政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当年已经被高校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入伍之后呢，保留入学资格，退役之后享受国家学费减免政策。那么全国征兵女兵2022年应征报名时间是上半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的2月10日的18时啊，大家不要忘了。下半年呢是2022年的7月1日至2022年的8月10日的18时啊。 好嘞，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啊，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啊，这个高三生呢其实要关注一下高考的这个英语的听说技考的成绩公布，还有包括像高考的什么外语听力第一次考试啊，什么高水平运动校考试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记着有些这个去查询一下啊，千万别忘了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的年度账单都有哪些些是让你觉得特别吃惊的，觉得特别哇哇哦的那些都可以说一说。 飞上了天堂，愿意为他放弃了一切去流浪，没人能阻挡他的路，就是你走的方向，他的眼光融化了太阳。当热情冷却，是否还深爱对方？地久天长，不都是最初的愿望？为爱 成心慌，为爱在黑夜里独自游荡，回头想想点点滴滴都心放。女人的眼泪，女人的微笑，因为有爱完全释放。女人的青春，女人的成长，为爱的人细心收藏。爱的路上难免有风浪，只要经得起就能见花放。白发再回首当年，喜悦同分享，永不背弃他，永远陪伴在他身旁。你应该衡量，有些话你最好别讲，男人的心有时像海。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年度账单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哇哇哦的这个项目啊。来，那个燕儿，你那里有发现什么样子？ 0800说了，说一年十几万啊，最多的就是一笔吃喝穿的日常消费，最大的一笔就是给老伴儿买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哎呦 真甜蜜，撒狗粮呢！ 给老伴儿花的是最多的哈， 最值。我跟你说， 对对对 啊，这到时候回去吃饱穿暖的没问题。 再来看一看啊，还有哪些朋友的朋友啊？有一位叫四月初夏说了，我的年度账单啊，是给闺女调理身体。每个月中药2000大几，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以后能够好好的。哎呀，当妈的，哎，您这闺女是什么情况？每个月要吃那么多中药，这么吃中药合适吗？ 就我觉得有一些可能通过这种食疗，或者是通过一些那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的。 就不是那种纯的，就是熬药的那种喝是吧？ 就对，就是当然也有可能他这个是啊，但是因为他没说清楚 啊， 但是反正我建议你啊， 对对对， 比如说可以找一找，因为常吃药也不行。 对， 是药三分毒嘛啊。 来看看，睡熊宝贝说了，我的2021啊，为了更好吃，我的账单花在了牙齿上，最多4万多呀。为了好好吃美食，他不整哦，他整了个牙， 就有可能这个牙，比如说缝儿比较大那种。 不是，哎，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 你也长牙去了？ 不是，我因为我那个没有牙医说我的牙可好了，只不过是长了几个智齿，然后那个就是我前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你比如说发生车祸里边，牙齿的部分的赔偿是特别贵的。 哦，为什么呢？ 好像说 就是因为不能吃饭了吗？ 不是，因为好像牙齿不能再生嘛。 嗯， 所以它基本上你要装假牙，你要弄牙， 哦，那 都要花费。其实花费也是最贵的。 嗯， 你要有的时候咱们台同事约整个牙，不是他们带那东西整牙都5-6万嘛，对吧？我就觉得哇，那个也真的。 所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啊，一辈子唯一的一套牙齿啊，真的是啊。 是的，那玩意儿还真是这个掉了以后不好长啊， 它就不长。 对， 2022说了说健身啊，请私教100节课花。4万， 哇！ 这运动达人， 这都是牛人， 牛人 能花4万请私教的也是牛人。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灸精选9味草本精华，采用2大核心技术，富含3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灸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和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就叫圈，要为什么 切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啊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那么您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进去之后呢，向上一滑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好的，来关注一下三里屯周边啊，三里屯路南向北，还有工体北路东向西，雅秀路的北路啊东西双向，还有新东路的北向南，雅秀东路南向北，以及幸福三村四巷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集中，比较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开年送惊喜了！登录工银易生活本地专属我享优惠，环球影城专区幸运大转盘福赚连连，只要使用工银信用卡消费，每月最多可达8次抽奖机会，月月赚月月中，最高奖项将获得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更有环球影城周边易生活优惠券等惊喜等您来赢，详询95588或登录工银易生活查看。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高燕。 今天和大家互动一下啊，您的年度账单当中的那些亮点，有没有那些让你哇哦的一些点，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样咱先看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哎呀，有一位主播叫文艺广播大鹏是哪一位啊？然后他说 前三项是吧？ 对，他说相比支付宝账单，我更不敢看的是证券账户的盈亏统计。哎呀，你这个金融大鳄呀，被吃了吧。哼，看看啊还有哪些。哎， 我们这儿隔壁老凡尔赛说，中午啊这个在烤鸭店啊4个人花了700，有点小贵，然后给我了3只鸭子。 哎嘿， 小黄鸭还挺可爱的。是 来看看啊，还有一位叫哪个等会儿 我先来一个啊。 你说啊。 我先来一个，时光雕刻说了，说品牌的衣服、鞋、包包、黄金饰品、生活用品、吃喝玩乐，就是这些。 还有0800说了，不管家里是有招行还是建行，都不能指着，还是这把两口子这个小合作社经营好才是根本。他那意思就是说，不是人都说嘛，建行是儿子嘛，招行是女儿， 闺女嘛， 啊，对， 啊， 对，女儿是招商银行，哈哈，儿子就得建设银行啊。所以呢，他说还是两口子把这个经营好了才行。所以各位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的年度账单当中都有哪些让你觉得哇的亮点啊，或者你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些点可以分享的。比如说秋风秋雨说了，这个我的年度账单当中的亮点，那就是55寸的彩电和置物架了。55寸的彩电现在不贵了呀？ 不贵了，我跟你说，现在彩电其实都挺便宜的。那天我还看呢，我说这个怎么还有几百块钱的彩电？啊，然后 哎呦，您瞧您这个哈，这大家大户的啊，说起来真气人啊！你说啊， 没有，就是小一点嘛，对吧？对，但是现在彩电都挺好的了，我跟你说。 对对对。 当然，很多朋友现在都不买彩电了，买什么了？买那个就是类似背头似的那个 投影仪。 投影仪，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投影仪，我跟你说，我一直想要入手一台，但是呢，我一直都没有，就没有选好，因为以前那种的，比如说用那种什么，就类似于什么灯泡的那种的，那种呢，它亮度不够，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比如说。 稍微亮一点，你可能看起来就不那么舒服。但是现在其实最好的是那种激光的，好像是、 嗯嗯、 那种的是亮度也够，然后呢就跟看电视似的差不多啊。但是呢就稍贵一些。 但我觉得贵有贵的好处是吧？而且你看得清楚、舒服， 你 用的时间还长呢。 你说我要不要弄一个 呢？可以。 哎呀，关键家里还得弄面大墙。 不是，你就弄个白墙就行了嘛。 啊、 然后还有那种布，你可以一拉出来，能搁进去的那种。 搞得我现在又想消费一笔。好，来来，看你那还有什么？ 我这儿啊，这个来林银说了，这个听说帅台上吃喝呀，怎么也得来捧个场啊。 哎呦，来总， 哎呀、啊，说今年最大两个支出呢，就是太太做了个热玛吉啊，具体金额不详啊，不详啊。儿子打生长激素，一周一针，连打两年，一针4500，据说能长高，我也没看出来。 哦， 哎呦，干投资啊，最大的悲哀就是明知道是智商税还管不了，这还不能表现出来一点不高兴，态度不好都不行。 嗨，我觉得你这个你家儿子呀，不用着急。 嗯， 他有小孩是 这样，有长得慢的，有长得快的。 他长得慢，长得快啊、只不过确实得去医院先看一看，他是不是比如说骨骼生长有一定的这个有没有就比如说病变什么的。 对对对， 如果没有病变，就是你像我外甥。今年已经15了吧，他前一段时间就是今年去年夏天来我这儿的时候还非常的矮，差不多也就一米四几啊，我估计啊，十几岁的小伙子、 嗯、 小孩，但是就这么短短几个月没见，我那两天跟他视频就 蹭蹭是吧， 蹭就长起来了、 嗯、 所以这个蓝总， 而且我跟你说，尽量的少打激素、嗯、这激素这东西说实话对身体不是特别好，它得排泄代谢、哎、特麻烦。 这事儿我跟你说，蓝总懂行、 啊、 主要你就跟他这么说就行、啊、蓝总，你们家那么多钱，你儿子就算再矮是不是 嗯， 他也不愁、哎、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嘛，说哎你们怎么今儿说吃喝呢，说说吃喝吧。好吧，那接下来咱就一起来聊一聊吃喝。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来看看吃，不，来看看吃喝吧啊！对， 终于来了。 对，最近呢，说浙江省的台州、金华、杭州、绍兴等地，接连检出了新冠病毒阳性的火龙果。那么你购买进口的火龙果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怎么吃才能安全呢？疾控中心的专家为您详细做了讲解啊。 嗯，其实呢，说实话啊，就是这种有新冠病毒的这种水果啊，其实它特别的喜欢那种低温的环境。 哦， 也就是说，低温越低，所以它的存活时间就越长。 嗯。 所以一般像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复发嘛，这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啊，如果买进口水果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卖场和水果的这种专营店。 嗯， 然后呢包括你要检查一下它的什么来源呐、啊、进口检验检疫的这种信息呀、啊、然后你在挑的时候戴上口罩啊，戴上一次性手套，或者说一次性那种塑料袋也行，如果你没有啊，反正你就别徒手接触， 感觉买个水果 特麻烦， 做个生化实验似的。 对， 那么进口水果应该怎么处理更安全呢？如果是进口水果啊，你买回家了之后呢，首先用酒精或者是消毒湿巾对外包装喷洒或者擦拭来消毒，另外呢再根据水果的特点选择清洁方式，你可以用清水浸泡10到20分钟，也可以选择市面上销售合格的那种水果清洁剂进行清洁，再用清水来冲净。那么在清洗完毕之后呢，对用过的器具要再进行消毒处理。好，吃个进口水果这么费劲，咱不吃了行不行、啊、 我也觉得是， 是吧 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国家这个水果啊都 很多了呀， 甭说水果了、嗯、我觉得是各种东西都特别的丰富，而且味道真的超好。有的时候在一些这个各个地区啊，我记得我之前像什么云南呐、啊，然后包括就这些地、 嗯、 广西啊，就这些地方，无论是水果还是当地的一些这种特产，都超好， 哦、 没必要嘛，是不是？ 对，嗯、啊，好。所以呢，大家这个吃起来千万不用那么是吧？ 嗯， 选择安全的最关键啊， 对，咱国家自己的就行。 当然，我们跟大家说，吃的太营养也会得胆结石啊。昨天呢，有一则夫妻怀孕，丈夫陪着吃营养餐，双双吃出胆结石的消息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就说了啊，说真的是有福同享，有失同当啊啊。根据媒体报道说，这个武汉28岁的廖女士，她平时就比较馋，哎呦，怀孕以后就更喜欢吃了。关键你老公你还得宠着，对不对？你要说敢这个时候不给我吃，那小样儿，对不对？我不骂死你啊。然后结果家人就换 着花样给他做营养餐，丈夫也陪着跟着一块吃。好家伙，吃完了月子去检查，结果两个人都患上了胆结石。 我觉得这个不叫营养餐，这是打双引号的营养餐。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营养餐。 对，那廖女士就说，开始就是觉得有点胀，不太舒服，以为是消化不良。到了出月子以后就越来越不舒服，然后去检查，医生就说胆结石了。 嗯，所以啊，就是其实说实话啊，不管什么时候，这营养餐啊，它其实是讲究一个搭配的，然后讲究一个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根据你自身的体质的，并不是说一味的，比如说你吃个肉啊或者什么就行的啊， 对， 肯定不成。 对对对，那医生也表示啊，吃了大量的脂肪餐呢，或者是胆固醇高的食物之后呢，容易引发胆囊炎、胆结石。另外呢，一日三餐不定时不吃早饭，也会诱发胆囊结石的发作。医生介绍，长期进补得减胆结石的概率也比较高。女性怀孕之后呢，在激素的作用下，患胆结石的风险就更高了啊。嗯，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各种营养餐啊，不要听风就是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啊。 嗯嗯。 来，我们下一个啊。 嗯， 这个呢，其实以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那个转基因其实不是特别好吗？ 对对对。 现在有一种新的一个技术啊，就是从植物到生物，反正就是各个领域都有啊。 嗯， 据外媒的报道说，来自日本东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啊，它开始售卖它的这个转基因西红柿。这个转基因西红柿呢，它里面的这个氨基丁酸啊，是普通西红柿的4到5倍。 哦。 说就是后来他们就研究啊，说这种转基因的西红柿和传统的那种转基因的技术是不一样的。经过基因编辑的西红柿呢，安全性方面是没问题的，不会对人身体有害啊，因此不需要经过什么安全性的这种审查。而且还说了，说这种这个具有氨基丁酸的这种转基因西红柿啊，具备什么改善机体睡眠质量、什么降血压什么的一些功效。 哎，我告诉你啊，我反正我对于这种新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什么，他老说他的安全性啊，你第一，你验证过了吗？ 嗯， 对吧？你验证过了吗？你比如说你经过几年的验证了呀，对吧？所以你说这个转基因技术没害，这，反正你让我是不会吃的。 我觉得原来西红柿挺好的，你转啥呢？ 对。对呀、啊，你拽啥呢？对吧、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颗苹果。 等候，梦想是梦想，我还是一个我。那时间忘记万流，最美时候不经意匆匆的发火。曾经想拥抱的彩虹，盛开的花朵，那纯真的笑容。突然有风吹过，那一转眼只剩我。我不懂人世间的那些愁，他为什么要缠着我？到底这会是谁的错？还是我不放手？哦，人世间的那些愁，这世界给我的诱惑，这是不是要告诉我，潮起终究潮落？总要有人来陪我，咽下苦果，再尝一点美梦，要等你先开口，那冬天才会走。有些人经过我身旁，住在我脑中，在我心里转动。有些人变成相片，堆在角落，挥之像雪一般冰冻。想我还是会冒起来做做，反正就这样吧，我知道我努力过。我想到遥远遥远的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曾这样的活过。哦，遥远遥远的以后，天长和地久的尽头，应该没有人能抢走我永远的感动。总要有首我的歌，大声唱过，再看天地辽阔，或者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或 这其实很好，再吃一颗苹果。 工商银行企业手机银行 APP 换新升级，全新界面改版，更多实用功能，智能新选服务，带来不一样的移动金融新体验。2022年1月至3月，更有面向活跃客户赠送20元至50元工行卡快捷支付满减券，惊喜回馈等着您。心动不如行动，赶快下载体验吧。详情请咨询95588或北京地区工行网点。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好的，接下来时间再来看看大家留言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你的年度账单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呢？有的人根本不敢看啊，有的人根本不敢看啊。那看一看，比如说你的账单里有哪些让你意外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有一位，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叫做5155就说了啊，哎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他说我支出了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啊，日用百货花了26000，然后其他的花了17000，然后餐饮美食花了16000，医疗健康花了11000。哎呦，好，你这10万应该不是很多呀， 还可以啊， 一年才花10。 啊嘿，你有凡尔赛是吧？ 没有，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一看真的吓一跳。哎，你想一年花10万，相当于一个月花了10000多。 是啊，后来就觉得，我觉得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百事说的一样，就是，哎，我发现我没挣那么多钱，为什么花了这么多呢？ 不是因为都花出去了，所以你觉得没挣那么多钱？ 不，最主要的是可能一个月工资感觉都没那么多，因为现在大家都用这个信用卡了，哎，你知道吗？ 对， 分期了， 是啊，都欠着呢啊。 嗨， 来， 红果说了，说家里今年换了冰箱、空调、电脑、灶具、手机，都是今年花的大头亮点啊。 嘿，好家伙，就刚才 全屋定制了。 对对对，Frank 说了，您这国姐，您这是搬家了吗？全套家电啊。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您闲着没事的话，您可以点点旁边有个小手在那比心心啊，你可以给我们点一点心心，增加一下热度。左撇子思思说了，我呢转账有6位数，六位数是多少？一二三， 10万，10几万。 转账啊， 10几万， 10几万钱、啊。然后说，你说马尼都去哪儿了呢？都转没了呀， 转给别人了。然后萝卜白菜说了，个人消费第一是买茶，哎呦，这是文化人啊！ 哎呀呀呀呀呀，一看，哎，是闲人啊！来，要不然就是闲人，要不然大老板是吧？没事喝点茶什么的。 嗯， 还有我看看哪些朋友，睡熊宝贝说，我刚才看了一下账单，哎呀，等会儿我缓一缓。行，我们让大家缓一缓，您继续看看账单。那这个账单怎么看呢？你可以进入到支付宝当中啊，搜索年度账单也能够出来。另外呢，进入到比如说某宝、某东当中，它也有这个生成的年度账单。包括你像工行啊，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哎，你进入到工行当中，应该很快年度账单也就出来了啊，大家也都能够看到过去的2021年你到底有哪些消费、哪些收入、哪些支出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您说吃喝。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爱是阿姆，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iver， 爱是 tiamo， tiamo， coffee， chin， 擦浪盖， ashita， yellow blue， 这样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梁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好，接下来说一说吃喝啊。说刚才放了一首歌，小苹果，一颗苹果， 一个苹果。 对，咱们来说一说今年呢，苹果、梨、橘子、杏等平价日常水果的使用，或许会成为茶饮店的一大趋势。像什么喜茶、奈雪、舒逸、烧仙草等多个茶饮品牌已经推出了相关产品。 哎，是近几个月，比如像什么苹果呀、梨呀、杏啊，什么这些山楂、常见的水果明显增多了啊，而且在使用的这种具体产品上，比如说像什么爆汁大橘之类的，是吧？然后还有什么，这名字起的太多、还有什么新的那种小确幸啊，就是那种用杏儿做的那个产品、还有什么各种草莓系列，包括可能还有什么各种那个烧仙草的小吊梨汤之类的、 你平时喝这些东西吗？ 我都自己做。 哦， 这玩买什么呀？真的是，咱这是吧？ 我说实话，我对于我喝这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我不大相信里边真有这种东西。就是你就是它那个果汁的量，除非我现在看它现榨、现做，我才可能会。 它有可能也会比较少， 是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教大家做几个简单自己在家弄的， 而且 特简单的， 是吧？你说说，教一下来， 教一下，教一下 啊！这都是我自己平常自己喝的啊， 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啊。 嗯， 咱刚不说苹果了吗？ 啊， 哎，咱先来一个这个苹果红茶，哎，红茶这个时候喝特别好， 哦、 暖胃的嘛， 啊， 男女通吃啊。 好好，那您说怎么做呢？ 对，苹果一个啊，然后橙子一个， 哦、 就是如果你要是把那个橙子皮儿，你要是不弄的话，有时候会苦嘛。有一方法，教你一下 啊， 然后用盐给它搓一搓。洗一洗、然后再拿那个开水泡一泡。 哎呦好！ 哎，这个时候你去切片就不用削皮了。 你瞧燕儿，你真贤惠 啊！你继续说、 然后完了之后和苹果切成小块、放上红茶一起熬煮。这就是苹果茶，简单吧？ 哎，简单， 超简单，而且全都是甜。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个。 来一个， 我前两天特别就是喜欢喝的一个，就是香蕉奶昔 啊， 就是那个把香蕉放进去、然后我会加些酸奶，加点牛奶、然后直接就打。 我再给你上面再加一个 啊，加点什么？ 再加个牛油果。 哎，那就有点太胖了。牛油果 不 牛油果太那个了。 还好了，牛油果其实它营养价值很高的 哦。 你不用加太多嘛，因为我跟你说，加上牛油果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香浓 哦。好吧， 真的味道不一样的。 回去试一试，各位怎么样？我们说到这儿以后，有没有觉得哎呀口渴了？ 其实自己做很好啦。 对，我觉得真的回家自己稍微做一做，就像我那个五分钟就能搞定了 不用五分钟，你比外面买的含糖量低多了啊，是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您的年度账单都有哪些亮点，哪些要吐槽的点，说一说吧。 万事大吉，强势来袭，中国工商银行贺岁新品万事大吉闪亮上市。工行携手故宫博物院，传承紫禁城年俗文化，甄选故宫馆藏文物，打造饱含吉祥寓意的国潮好物，祝福新年万事大吉。今年过年来工行，点亮中国年，万事都大吉。详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周末午夜越来快，快到苹果 快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趁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就得接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与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轻轻摇摆。 看看啊，大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年度账单出来了。您的年度账单当中有没有你想要特别吐槽的或者说一说的啊？ 地沟铁记，我的账单看起来这个我跟不差钱似的，但是我真的都惊呆了啊！然后他说，实际上我过得很朴素啊。结果我一看，他今年花了50多万。 你知道为什么过得朴素吗？ 因 为钱都花出去了呀。 哎，我发现了一下啊，你看他今年去年花了50多万，然后2020年花了18万，19年花了29万，18年花了20万，您是花在哪儿了？这是 他怎么把这么多年的都弄出来了？他放哪儿呢？ 可以的。 哦，哎呦嘿，好家伙，你这些年哦，我明白，我看到了，他这个每年的这个 总账单嘛。 哦，每年的收支的分析是吧？ 嗯，不是，您花哪儿了？我特好奇。 哇，那你这也是百万富翁啊，对吧？ 真的是哦。 看一下啊，9924说了，我今年装房子，账单70几万呀、啊，心疼。哟， 这是大户， 这是大户啊， 是吧？ 您这多大的房子？您装70几万，70几万，你在一二三线城市都能买一套了，都。 哦，真是，这花的我特想让您家参观一下。 是的，你要不然您给我发张照片来看看，您 让我们看看呗。 装修结果如何？是不是效果如何？我们想看看70万 的，学习一下之类的。 70万的装修效果如何啊？好，来。 9276说，你看人家2021年花费最多的就是洗浴，让自己疲惫的身心放松一下。 哎呦我天，您是。乔山乔大哥是吧？洗浴之王啊，这个把钱最大头花在了洗浴上， 我觉得挺好，花在自己身上了，不错啊，是吧？ 你哎，我哎，如果你老公这个账单拿出来以后，他一年最多的 都在洗浴上， 在洗浴上，你真的觉得挺好？ 我直接把他抽回去了。 你看啊，我跟你说吧，所以刚才那谁花洗浴上了？叫什么啊？只爱876啊，哥们儿，你就只能你，我跟你说，你只能在876这么说啊！你要千万 出去别说了， 出去千万别跟人说了啊！另外，这期节目千万别让你媳妇儿听见。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啊，您的年度账单出来了啊，您敢看吗？里边有什么亮点？分享一下吧。 农行信用卡，天天美食，可赞砂锅居、柳泉居、莫斯科餐厅、长营三兄弟等100余家试用门店就餐。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满100减50。活动详见农行掌银信用卡频道。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万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热恋。 活动详询店内。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俩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实木家具其实装修就能送，哈哈哈！让我来盘点一下都能送什么实木家具：床床头柜、电视柜、餐桌餐椅组合沙发。别人家花10万块装修就只装了个修，你花10万块不仅装了修，连实木家具也配齐，还可以平行置换定制家具。记得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啊。那先展望一下节后天气吧。4号到7号北京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较平稳啊。这个总体呢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气温在4度到6度，但是夜间气温低，最低气温是零下6到零下7度。具体的情况是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7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南四环的刘湘桥东向西方向的是有事故的，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京承高速然后进京方向也是有事故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京新高速啊，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还有建祥桥上清桥出京，京承高速啊主收费站到望河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京沪高速的三环进京，四环出京，以及京开高速玉泉洋桥到新发地桥出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儿收费站到大井桥的进京方向，这些路段都是车流集中缓慢。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今年过年送孩子黄金压岁钱，压岁金系列之8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联合开发监制，满满仪式感，浓浓中国味，先进工艺，精致包装，趣味互动，千万大众的压岁钱新选择，更值得珍藏的新年礼。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来聊的是您的年度账单都有哪些亮点，或者是你觉得看到以后哎呀有点哇哦吃惊的一些地方，或者你可以看一看你今年一共花了多少钱，挣了多少钱，你的钱都花到了哪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进入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然后向上一滑就是我们的互动交流的聊天室了。 是的啊，然后大家一定记着把您的这个账单上啊都去哪儿了，是不是也和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5755说、哎我去年到新疆贵州旅游了，哎我们就可羡慕了，真的是。 对，能去得了的啊， 对， 能出去玩的， 对， 这个在这个年月当中啊都是牛人。对对对对，所以说您看看您的年度账单有没有吓人的啊。咱们再来看看有一位叫做 CY 的，他说我的年度账单啊有哪些呢，大家看一下。哎呀，首先我想说他的生活非常的充实，为什么呢？你看他的 餐饮美食占最大头，花了20.5%啊，就是整个的消费量当中，它还生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消费呢？比如说生活服务、日用百货、家居家装、其他充值缴费、宠物、服饰装扮、交通出行、文化休闲、医疗健康、美容美发、爱车养车。 这是一个生活人啊， 这是一个生活人啊，估计哪一项你都没落下呀。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只是有的多有的少 啊。看一看啊，看一看大家还有哪些，就是你可以说一说，打开支付宝搜索年度账单，然后就能出现你2021年的所有的花费啊、花销啊等等的，包括也可以进入到一些这个银行当中的 APP 当中啊，也可以看到过去2021年你的支出收入的一个情况，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能分享的那些部分啊。 哎，用户晨曦说了，说买房装修又旅游，这一年过得贼充实， 也贼花钱啊。 是。白事说了，请问这个微的那个年度账单在哪儿找啊？ 什么微的？ 微信吗？ 啊，微信的是这样，他微信的还没有出年度账单，但是呢，你如果要看年度总结，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我的，然后点击支付，支付里边有个钱包，哦，钱包里边有个钱包，打开钱包以后右上角有个账单， 账单是明细。 对，但是不，它有统计，看见了吗？它有一个点统计，账单里面有个统计，它有个年账单。你看啊，年账单当中你就选2021年，我看一下。 完了。然后大帅又发现了自己。 都怪你们，非让我看，看什么看？妈呀，吓死我了！我不可能啊，我怎么支出了那么多？ 得了。 我支出了，大家知道的，支出了32,534。 千万别让媳妇儿知道，又不要不就凉凉了。 真的是，我跟你说，我花费消费支出多少呢？消费支出了110,000啊！ 这也是个大户，知道吧？啊！ 哎，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 你看，熊宝贝说了，我说了吧，得还还吧。 啊，就是真的得还一还。我刚才一下子看到这个数的时候， 吓一跳，是不是？ 啊！我再看看收入， 还不够零头， 倒吸一口凉气啊！哎呦，天哪！所以大家可以，如果你要看微信当中的支出收入，它那个真的就是你可能这一年你用这个微信里的转账啊、手机，其实说实话，我还习惯用微信来支出，就是我因为我有一部分钱放在零钱里边，所以有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来花费啊。 来吧，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新闻， 看看吃喝玩乐的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着，进入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进来之后，留言说一说你的年度账单啊，各个平台都能找到啊，有哪些亮点分享一下。 春节了，又得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准备压岁钱了。 哦，我们家都给送黄金的压岁钱呢，孩子开心，大人也喜欢。 黄金的，那得多少钱？ 只要698元一套，我们每年都买10套大礼包，还能抽奖，100%中奖率，有机会中万元大奖。 嘿，那还挺合适，哪里可以买？ 走着，跟我去建行网点，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建行特约的一个消息，刚才已经跟大家播过了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说，您看过剧场里的动画春晚吗？要抓住机会了，由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倾力打造的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叫2022。卡酷春晚大计划即将在寒假的第一个周末，也就是1月22号、23号和春节的大年初四、大年初五，也就是2月4号、2月5号，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贺岁公演了。 由孩子们最喜欢的卡酷主持、卡酷家族亲情演绎啊，而且动画片里的明星也都来到了现场，剧情呢比较好看，爆笑不断，互动游戏，当然还有礼物拿，所以说孩子们肯定一定特喜欢，而且特别的适合全家一起去看啊。 对，北京的观众有福了，千万不能错过啊！现在买还有亲子票的优惠，各大票务平台您直接搜索卡酷，卡通的卡，酷很酷的酷，春晚大计划，卡酷春晚大计划就可以抢票咯。 来，咱们关注一下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啊，说电视剧《人世间》即将在2022年的春节期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由梁晓声同名小说《人世间》改编，原著曾经获过茅盾文学奖。哎，其实燕儿还是很喜欢看书的 啊，对，是， 对吧？ 是是， 因为这个我对燕儿的了解就是燕儿非常喜欢看书，而且老是手里拿这本电子书 、 你怎么样？你看过这个《人世间》吗？ 《人世间》还没看过，但是我真的挺期待的，因为里边有我特喜欢的演员， 谁？ 雷佳音。 哦，你喜欢雷佳音啊？ 我挺喜欢他的啊。 哦，那我就知道了，你应该会挺喜欢我的。 大头是吗？ 不是大头，都是属于不靠谱型的啊，对，属于有点不着调型的啊。 还行吧， 还 行。还 有辛柏青，其实辛柏青也特别逗，他跟他那个前两天我刚看一访谈，就是他怕媳妇儿，他怕媳妇儿怕到什么， 这不是美德吗？ 啊，是是是，美德美德。你们不要再说这是美德了。我记得前两天我碰到一个，看到一视频，有一巴基斯坦哥们儿说，就是问一个中国人嘛，说，哎，你们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怕老婆？然后那个男的就跟他说，用你的那个话说，这不是怕，这是美德，这是爱。然后那个巴基斯坦哥们说，巴铁说，不，我看了，那就是怕啊。 怕就怕呗，真 的是，那就 是 怕，那不是美德，那不是爱，那就是怕，好吧？哥们儿，你这无法理解啊。来，这个辛柏青说怕他媳妇儿怕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好像是跟他一哥们儿，叫傅什么东西啊，跟他一哥们儿在家里玩，但是呢，他媳妇儿就是他不敢让他媳妇儿知道他跟他这哥们儿来了，估计可能两个人有的时候玩游戏或者干嘛的。然后呢，他媳妇儿打电话说：“你自己在家吗？”“啊，我自己在家呀。”“那谁谁谁不在你旁边吗？姓傅的？”“没有啊，没在啊。”“行，那你骂他。”然后你骂他，你骂那姓傅的，你现在就给我骂。然后那媳妇儿没办法，就只能骂：“哎，姓傅的什么？你不是东西，你就……”然后结果那哥们儿莫名其妙说：“嘿，你干嘛骂我呀？”完了，然后得儿，哎。然后曝光了，所以这个特逗啊。 哎，其实你发现了吗？就是其实怕媳妇儿这事儿吧，我觉得啊，就是还是因为爱。 哎呦，那就是怕啊。你说 那不爱他我怕什么劲儿呢，是吧？ 哦， 对吧，那俩陌生人，那你说了一顿，你行吗？你觉得？ 哦，也是，是不是啊？这是如果 就是，只是人家不能，就是外国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咱们中国的美德，你知道吧？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么你们以后到我们这里来串授一下怕老婆的经历吧。再来看看啊，1月2号的消息啊，导演王晶在微博上透露啊，说 这我也很期待， 筹备拍摄三年的《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和《倚天屠龙记之圣火雄风》将在2022年初跟观众见面。你确定你期待吗？ 我挺期待的呀，为啥呢？为啥不期待呢？ 哎呀，我是觉得吧，不知道啊，因为王晶老师呢，之前他曾经有过很多经典的作品，这个 是 不可否认。 是， 但是他里边也有很多的，我觉得有很多的作品现在，我不知道是过时了还是怎么样，有的一些笑点可能 get 不到。 所以为什么我比较那啥，就是因为他上一部的《倚天屠龙记》嘛。 哦， 上一部的那个不是李连杰，然后洪金宝，然后这个他们演张敏他们演。 但是你说你很难再去找到一些那样的演员了。 那是，所以我说要期待一下嘛。来， 那你看看他都 一 主角是谁？ 这次有古天乐、甄子丹， 哦， 林峰， 哦， 文咏珊，其实也都是之前那些哎比较那啥的演员。 对，但是你看啊，里边的主要角色小昭是由一名00后青年演员叫云芊芊，你认识吗？ 不认识。 哎呀，反正云芊芊出演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年龄暴露的有点过。 期待一下吧，反正看看啊，好吧。接下来时间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您的年度账单，你的年度账单当中有哪些亮点？你花了多少？支出了多少？挣了多少？在哪些方面花的最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当然，花的多，说不定不是你的错。 熄火了，窒息的温柔，尖锐的赤裸，一刀一刀往我心上割，往伤口里戳，那么折磨，为了什么？ 伤我，我没有你想象中脆弱，我会好好的，没有什么最不可舍。在痛的痛苦泪水换不回一点点感动，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再深的深情容忍也不能让你再爱我，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心中脆弱，我会好好的，没有什么最不可舍。再痛的痛苦泪水换不回一点点感动，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再深的深情容错，再痛的痛苦泪水换不回一点点感动，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再深的深情容忍也不能让你再爱我，我不怪你，是你的错。我的世界没有你也许更辽阔，就到这里，错了又如何。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今年过年送孩子黄金压岁钱，压岁金系列之八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联合开发监制，满满仪式感，浓浓中国味，先进工艺，精致包装，趣味互动，千万大众的压岁钱新选择，更值得珍藏的新年礼，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晚上五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都沟通。 好的，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好，继续看一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说到了自己这个年度账单当中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你支出了多少，花了多少。哎，来总说，来给你们看一张截屏，这说明了我的微信账单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您没在这儿花。 但是它是这样，2022年支出零，也就是你这三天零笔支出。 对，你要看 你要选一下2021年好不好。好，当然我们的听众说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微信，你的那个信用卡被没收了。来看看还有哪些你那里的啊，我看啊，有一位 CY 说了，民以食为天，支出第一位，吃喝。如果再统计一下商家的话，那应该就是河马先生了。 嗨，我们这窗外有景说了，上半年旅游三回是大头啊，护肤品加衣服居其次，已经有些超了，还是这个微信上的，那支付宝上的没看啊，先还我，先还还啊。 然后我觉得这位朋友涅槃特好，他说有这一年最大的支出，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居然是玩儿！ 我看看啊， 啊，文化休闲占了34.9%。 哎呦，好， 哎呦，真 那应该要看演出 这生活过的 是的 啊，太滋润了、 啊。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进入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进去之后向上一滑就进入到了聊天室啊，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你的年度账单花了多少，支出了多少，有什么你特别想要？ 氧气瓶备好是吧？ 对对对对，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说吃喝。咱们这样吧，刚才您那位朋友不刚才涅槃说了，看了文艺演出消费是最多的吗？ 嗯， 咱们来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还有哪些啊？根据外媒报道，索尼影业和漫威影业联合打造的超级英雄大片《蜘蛛侠：英雄无归》，目前已经在全球狂揽了11.6亿美元票房，约合是73.87亿人民币。该片已经成为了索尼影业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哎，你不是老还幻想自己成为一个什么？ 大侠、 那个、大侠什么的、你是希望自己成为什么 女侠呀， 就是有 拯救世界的那种 啊，你希望自己有什么特异功能吗？ 非呀，这还用说吗？ 哎呦，好，你都不上天呢，你 我就是要上天 啊。好看还有 然后这个还有，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它还没在中国上映呢。 那啥可惜，我觉得这玩意儿，我现在反正看这些什么大英雄的电影已经看的就已经没感觉 了， 就它一个套路嘛，然后一开始弱、 嗯、 对吧，遭受挫折，然后呢遭受困难打不过人家、然后后来呢经过一番激励磨难、家人去世、朋友被杀，然后呢后来 激发了 觉醒，然后开始打败大反派，不就这些吗？ 这还不如那小品好， 反正你要看的话就看一特效吧，震撼、对吧， 震撼，对对对、然后包括我觉得可以看看那个沈腾他那小品，不是也说的这个几个蜘蛛侠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来 来啊，这个现在由北京大学啊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啊合作推出的中国电影蓝皮书还有中国电视剧蓝皮书的年度影响力影视剧案例报告首轮评选是启动了啊、这次会选出2021年最具代表的十部电影和电视剧的一些作品，我们期待一下啊、 是的、那么这个第一轮评选呢现在已经启动，影迷剧迷可以在1905电影网参与投票，在50部电影当中选择30部现象级的作品啊。那么国家电影局发布了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电影总票房达到了472.58亿元，其中呢国产电影票房是399.27亿元，占总票房的84.49%，全年总票房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全年票房前10名的影片有8部为国产影片，其中长津湖、你好李焕英闯入我国影史票房榜的前3名。 是啊，这两部影片确确实实啊，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 这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儿的话题。哎，您的年度账单公布了，您可以看看里边有哪些亮点，花了哪些钱，挣了哪些钱，有哪些你的倒吸冷气的地方。来吧， 来咱说个少的吧。 这样先送着、先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 行， 让大家先缓一缓啊。 我们从不会孤单。 来看看大家的年度账单花了多少钱。刚才不是来总微信上是零吗？ 啊， 我们来看看他2021年的总支出。来，来， 1000多， 数一数，1000多，1000多加什么？后面你得加上那个单位。 等会儿啊，我看看。 他近视眼儿。 哎呀妈呀，万呢？ 1000多万，各位。各位广告商听到了吗？看看我们这个听众啊， 这买了两套房吗？ 1275.88万，日常消费花了228.86万元。他这个是平安银行的年度账单啊，说7月9号豪掷223万，那他应该是买了一房， 估计是， 估计可能买了一什么东西啊、哎。 而且他说花的银两可以买下平安长街的12759间店铺。 喂呀呀呀呀呀呀呀！好，来看看， 来啊，来来来啊！ 哎， 然后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还挺逗啊，他说这个。MICHELLE， 还有好家伙，你能不能给他拼成个英文？随便瞎拼一下， 没拼出来吗？就是 Mitch 什么什么什么了 ，Michelle 王 啊，是吧？啊 ，Michelle，Michelle，、 哦 Michelle, 对对对，你看啊， 这眼神不好，就得仔细看一下。 你说一说， 但是昨天晚上闲聊啊，老公看了一下我的年度工资总和，正好呢就看到这个支付宝，哎。跳出了一个小窗口，居然也是年度账单。 哎呀 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哎，我的账单居然高于我的工资总和，这个说明啥呢？说明我这一年的收入居然是负数，忒吓人了。 那你那个负数的钱是花的谁的呢？嗯，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来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啊，和我们来继续互动交流着。您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进来之后呢，向上一滑就是我们的聊天室啊、您在聊天室当中呢留言说一说，因为各大平台的年度账单都出来了，您挣了多少，花了多少啊？然后有什么亮点，有什么你想要吐槽的点，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咱们一起回来。只要问 到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开啥新店了？ 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今年全新开业了。 有啥不一样？除了开业期间的让利幅度三店同享，其余啥啥都不一样。 大冬天的谁装修啊？ 所以大冬天才有反季让利活动啊。再赶上新店开业，不多说了，你懂的。 就直说能省多少钱吧。 打4006068866问呐。 活动详询店内。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盯8家，跟盯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2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来展望一下节后的天气。4号到7号北京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较这个整体比较平稳啊，总体呢较常年同期是偏高的，最高气温在4度到6度之间。具体的情况是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7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南三环的刘家窑桥西东向西，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刘湘桥东东向西，东二环广渠门桥的北向南啊，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北南向北，机场二高速平房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北出京方向，富士路的晋元桥匝道处去往五环方向，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所以请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温暖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本栏目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一起来搜索一下，告诉大家哪些地方有好吃的，哪个地方有好玩的，哪个地方有好看的，包括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啊。进入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进来之后呢，跟我们来一起互动聊天，所以说今天的话题，年度账单已经出来了，那么您的年度账单都有哪些呢？您花了多少钱，收入多少，挣了多少，花在哪儿了，跟我们来说一说。 我觉得花在哪儿了不重要啊， 你看看，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了，看完了支付宝之后，微信就甭看了吧，爱咋咋地。 已经承受不了第二次打击了，对吧？ 对。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了，我刚才看到啊，暗指听兰说了，我只看一下支付宝，不敢看微信，因为他支付宝是这样，他是一共支出了141笔，但是合计才3732块钱， 还可以了，挺好的。 他主要是充值缴费，也就是说他只用支付宝来缴费， 就家里的一些这个各种 交钱，暖 气 啊什么，这个估计还没有暖气，估计光电费啊电话费之类的， 所以都在其他上的呢，明白吗？ 是的。看看你那还有什么啊。 有景儿，这个人家说咱俩一搭档，什么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还有睡熊宝贝说了，帅磊鹏，哎呀燕儿，你们什么时候来一部剧呗？帅哥创作一个，哎，怎么最近老有人让我创作部话剧啊？我是不是真的得创作一部了呀？ 创作一个呗。 那天不是台长开会的时候还跟我说呢，对吧？说 火呀， 说大帅你编一个。说实话。我跟大家说啊，在我心里啊，还真有一个 本子， 就是有一个残缺的本子，就它是一个念头。哎，我真的如果今年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把它呈现在舞台上吗？一部话剧 可以啊！ 哇， 没问题， 可以试试啊！来吧，等着期待着啊！876的话剧，大帅导演编剧， 可以 来吧，来吧。好，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们的这个账单啊。看一下，我们来看啊，还有晨晨说了啊，我是某另外一个广播的老听众，后来听说燕儿来了啊，我就转到这儿来了。 哎呀，真的， 对对对， 真美。 还有乐乐说1335说了，账单啊还是不看好哦，账单还是不看好，我就准备继续买买买，他这典型的鸵鸟。 就是不看了嘛， 就是不看了嘛， 咋地了嘛，对吧？啊， 你敢不敢看一下？今天大家看一下啊，您的各个账单，其实，在支付宝当中啊，各大这个银行平台啊都会有，应该都出来了年度账单啊。您看看挣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都花哪了？好，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一组资讯。 要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 来吧，关注一下考试这事儿啊。侧方位停车作为驾照考试科目二的一项内容，也是不少学员认为最难的一项。即使顺利通过考试，但在实际应用当中仍然是有不少苦难呐。你怎么样侧方位停车？ 这得追溯到十来年前了吧。 哎呦我天哪，你这不开车了？ 我这本儿吧换过一次了，但是没上过路呢。我那本就给你们刷分用了，感觉 这个贵了啊，贵了贵了。这又是一位，我旁边又坐着一位。不过说实话，一看一眼就不像一个会开车的人。 其实我会开， 对，我就说一看你 有本， 我知道、 啊 就是、就是好多人都是有本，但是一看你就不像是那种敢开车上路的人。 我就是坐车。 那你为什么不开？ 不爱开。 你是害怕吗？还是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倒不是，我就是喜欢直着开。你让我左转就不太行。我就只能直开或右转。 哎，那我跟你说是这样、啊、我建议你开动车。 对，动车不用 管。对，一脚油门直达啊。好，再来看看这个。根据最近啊发生了一事儿啊，媒体报道说日前网上流传一个男子侧方位停车的视频，引发了关注。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一辆白色的 SUV 来到了一个停车位，准备将车辆啊停在车位内，但是尝试了几次之后呢，嘿，这男的一看，好家伙，没停进去啊，那怎么办呢？啊，我看了这视频了，他直接走到那个车的右后方，就是那个车轮那地方， 搬回去了， 就给拽进去了， 厉害啊，这也得有劲儿啊，没劲儿也不行。 其实我一直怀疑这视频是假的， 嗯， 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不会，你即便你就算是某国的车再轻，它用料再差，它也不可能你给它拖进去。好几个人我是知道，你比如说推车走我也能相信， 但好歹人开着点嘛，是不是？ 对，但你说他横着拖过去，我真的我觉得就巩立姣都未必做得到。 我估计这样，这是练家的。 是，所以有人说 侠公里 什么拉倒吧，我给你批评他吧。好，后面改天我们求证一下啊， 技术不够体力来凑。好吧， 再来关注一下懒人经济啊。 哎，这事儿你得让我说呀， 啊、 让我说。 好，你说啊。 因为这整理收纳师这事儿吧，我之前我在去年做节目的时候还跟大家说过这事儿。 哎， 因为我自己就是啊， 哦， 我还有证呢。 哦，你有证啊？ 我真的有。 前两天我朋友花了好几百块钱请人去说，早知道找你啊。 就是嘛。 你一小时多少钱？ 这 就有拿下证来以后就没有租出去过。也就是就从来没有成功应聘过，对不对？ 我就没去过，不懒得去。 你这这样，我给你开开张。 你给我开个张。 我给你开个张。一般现在好像网上一小时300吧左右。 就反正他基本上是几百块钱，然后到1000多什么都有。当然，比如有一些像什么明星的那种家呀，可能这一个下来可能好几十万那种。 啊，对哦， 对 、嗯。那你看你怎么也说是一著名主持人是吧？我给你500，行吧，500， 不是1000块钱吧？1000美，凑整是吧？ 那用不起。来吧，你先说一说这懒人经济。 我跟你说说啊，其实这事儿吧，我觉得大家有必要去学习一下，就不一定非得去当做什么这师那师的，就把自己家里整理一下，其实也挺好的啊。然后呢，据说啊，现在这个全职妈妈这个兼职整理师的这个时薪1000元有这么一个热搜嘛，然后呢，比如像成都啊，说有一名32岁的全职妈妈，就是因为出于兴趣嘛，然后包括家庭这个收纳的需要，就利用业余的时间考取了一个规划整理的一个认证证书，时薪呢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你看我没要高，我跟你说 其实早在去年的这个1月份啊，人社部呢就已经在家政服务的那个职业下面啊增设了整理收纳师的这样一个工种。然后呢，目前呢整理收纳师还没有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资格认证，但是呢现在有这个第三方机构来去发放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技能的一个认证。 那你那个证从哪弄的？被骗了吧？ 不，我那就是人社部下面的那个。 你确定吗？ 确定啊。 但人说嘛，国家没有职业资格认证。 但是他现在人社部已经有了一个这个东西。 那你可要看好了，别因为就好 像。哎呀，我就不是为了拿证嘛，我又不是为了拿证，我就是为了增加一种技能。 哎，你这话你听着啊，他这话有矛盾。我这不是为了拿证嘛，我又不是为了拿证。 不是，我不是为了拿证。你这人怎么这样？听人说话不行吗？ 哦，好，那你说， 是 我跟你说， 我不是为了拿证 哦，好， 我就是比较喜欢嘛，就是。 那你为什么要拿证？ 那能考就考一个嘛，这不是？ 哦，好的，哦，燕儿 不考白不考嘛，这不是？ 燕儿都快疯了，燕儿，我的天，好吧，这个对，就反正人拿证了啊，人家说这个月薪上万好拿嘛，就拿了这证以后、 哎，不，那你也接活儿，你就整天甭干别的了， 对对对， 就天天去接活。 哎，燕儿，我跟你讲 啊， 你要是真的，你现在你是有证的人， 有啊， 你要在节目里宣传一下，有多少人约你去他们家收拾？你咱们就不说别的， 我给你们上个课得了，您自己收拾。 不，咱们不说别的，你就出去以后，你就说，哎呦，你家这么干净，谁给你收拾？文艺广播高燕儿给收拾的呀。这儿有面儿啊，对不对？这多少钱咱都得花呀。 那我得组个团队吧，把咱吃喝的全叫上，是吧？ 对， 大帅给我打个下手。 哎呀，那我估计他们家收拾完了以后，全带东西全往家，全上我们家去了。 你得有职业道德。 哎，嗨，来说一说这个这个年月薪上万，拿了证以后到底能不能上万啊？说这要看业绩，每个人情况不同。比如说有一位从业者李青龙啊，给大家说了说他的经历。他说我目前的工作就是接单跟管理团队，那么这些业务加起来一个月收入大概3万块钱左右。 嗯， 那么谈到市场上的时候呢，李青龙介绍说，整理师一小时的收费标准大概是在100到200之间啊，那应该说的 是 成都吧， 比较低的那种， 比较低的， 对对对， 订单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行业的月平均收入可以达到7-8千，要是出勤率高接单高的话，甚至可以上到上万，他这个应该是在成都那边，在北京绝对没有这么便宜的。 对，北京其实还挺贵，基本上两三百是基准吧。 对，因为我那朋友就是他那天找了一个，就给他来整理，整理完之后边聊的时候说，他前两天这个整理师前两天刚去了一个在北京的某大厂的副总裁的家里，他那个副总裁家是800多平，然后基本上就是把一层楼给买了下来，然后说哇，就说了一下他家的这个豪华的状态啊，其实整理起来挺辛苦的。 对，因为当时我们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有一些他们去明星家去整理啊，你不要以为明星家多那啥，我跟你说，有的家乱的呀，我的妈， 藏污纳垢，没有。啊，这词儿用错了。 反正其实还挺有意思的，真的是、 哦， 就是你学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好好玩啊，就那种，就把自己家里跟变魔术一样。 其实这个看人，就是看人。你像我呢，其实我还说实话，我还真是挺喜欢把家里，就是如果闲下来的时候，我会把家里整理的干净整洁一点，就是你整个人看着都心情舒服。 对。 但有的人眼里就没活儿。 是。 你这种，你打死他都不可能做什么。 我跟你说，那就得给他设规矩，你知道吗？ 哎呦， 这弄不了就跪那儿拿。打搓衣板， 嘿，哎呦，燕儿，哎呀，燕儿，也就是天天在节目里啊，牛哄哄的。改天我就访问一下姐夫啊，我看看到底你让不让他跪？ 我跪了得了。 哎呦，燕儿啊，姐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啊，咱们来聊一聊。您的年度账单挣了多少，花了多少，有什么亮点吗？生活因你而火热。 勇敢的你站在这里，脸庞清瘦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没能继续的革命，不欢而散的告别，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多了，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起了，我难过，工作在大楼的一个角落，格子间的女孩，时间久了也很美，我会和她结婚，带我去小城过年，忘了吧那摇滚乐，奔腾不复的时代，我倒下后回头，被社会伤害的人们，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起了，那些昙花一现。 感的你站在这里，脸庞清瘦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那些大花一现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那一团耀眼的火焰在燃烧着你和我，那个不明显的恋爱曾带给我伤害，那冰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 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各位的账单啊，年度账单已经出来了。那么您都花了多少钱？花在哪儿了呢？然后这个有什么账单当中有哪些亮点，或者你想要吐槽的点呢？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6306说了，一年当中不能外出，吃饭方面买肉太费钱了，身体方面看病最费钱，尤其是看牙，光拔了几个牙根加治疗，报价就上万了。 嗯， 然后呢，有以前花2万装了几个牙冠，现在全都掉了，所以犹豫至今没有去治。哎呦，这牙，你们的牙怎么有这么多问题吗？ 对啊，这个，而且我发现好像现在这个牙有问题的特别多。 嗯， 为啥呢？就是因为小时候没好好刷牙嘛， 就是嚼得太硬了都。 对，都啃骨头，知道天天。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我前两天有一个事儿也刷新了我的这个认知，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们前一段时间跟我说，说现在明星都怎么搞啊，都怎么弄这个牙。是把牙给磨，先把那个牙给磨磨磨磨细了以后呢，再套上一个假的那个烤瓷的外壳， 干嘛呢？为了 显得整齐，又白又整齐。 哎呀， 但是我觉得那得多啊，你啊，那个疼 啊， 对啊， 疼倒应该不疼，因为它是牙，应该是可以。 哎，磨牙不疼啊？ 它又不磨你神经。 不是你，但你一震动，哎呦，我现在想起来，我脚大指头已经 就是可能会有点那个 酸， 不是，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说这有的有，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有点 受不了，对吧？ 受不了。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吧，大家 明星也不容易啊， 明星真不容易啊，你说人家。 所以他们家乱点就乱点吧，我也没时间搞。 但是你说实话，这个我说这真是削骨磨皮的，为了让大家高兴啊， 那脸小的是吧？ 对，所以有的时候， 哎，我发现明星就特别爱干这，就是经常拿锯自己脸，你知道吗？ 哎呦，你这说的更血不淋拉的， 就是要不 人医生锯啊， 要不就是什么下颌角吧， 对， 要不就是磨牙吧， 但是 然后要不就抽了抽。 抽了肋骨吧之类的。 哦哦，对 对 对 对, 对 吧， 反正他们是对自己是真狠， 挺狠的。 但是我在这里说一句实话，所有的但凡整过的脸上整过的那种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吧？ 尤其那种丰唇， 嗯， 然后尤其那种削 下 巴的，非常一看就能看出来，而且尖着撅着撅起来，就是 我是觉得他那个撅的特别那啥，也不好看呢。 哎呀，但是他自己会觉得，就是认知上面会觉得， 那不都全都那样，有什么？ 对对对对， 是吧？还是原来我跟你说那种。 所以有的时候啊，要不说别娶明星啊，娶了以后你天天，你说实话，你亲的全是一堆烤瓷牙，你这谁？ 你好恶心啊！ 你说你跟回家你弄一，你回家你买一烤瓷的碗，你回家亲有什么区别？哎，这 不是你这。 哎， 我晚饭没吃呢。 哎，好，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啊？说到了自己的年度账单啊，都有哪些呢？ 那个我觉得6306说的比较那啥。 哎，我刚刚读过他的呀。 不是，他后来说了牙这事儿。 哦，他说啥？ 他说那缺钙啊，牙质不好。 牙质不好，缺钙用那个呀？真的假的？这让那个努力前行者说你那样不是吃饭没感觉吗？不，何况吃饭没感觉，你 啥也没感觉。 对，你那牙弄成那样多难受。再来看看啊，还有哪些朋友？当然，刚才你说我在这地方欺负高燕啊，好多人都在这说的，替你打抱不平那样 啊？是吗？ 就是你忘了你那个考证那事儿 啊？ 好多人说我欺负你呢。嗯， 没事儿，我心大。 哎呀， 我左耳的进右耳。 好嘞， 大帅说的话让他当过眼云烟。 那咱们走着瞧。哎呀，行，哎呀，谢谢燕，谢谢燕啊。那今天呢，我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 你今晚试亲晚试试啊 啊，干嘛？ 人家让你亲晚试试吗？努力前行者 亲晚哦、 啊、 哦，让我亲晚试试是吧？ 嗯， 那行吧，那改天我这样 说说感想， 我回去拍个视频。我亲一下碗，感受一下啊，亲碗的。I'm Frank， 帅台，你又刷新了我对 Eat 的新认知，亲烤瓷牙，对不对？就是那种感觉嘛，对吧？当然今天说了很多的年度账单，有很多人其实不敢看，真的不敢看啊。 嗯、 就是很多人看完了以后都是缓一缓，说这个回头我再，包括生活的新方式，说真的是闪那个了我的双眼啊，都很多人不敢看。没关系，我觉得 看了能怎么着，对吧？ 看一看， 已经这样了， 不是看一看呢，给自己增加一些这个叫什么 压力是吧？ 工作的动力。 我跟你说，看完了之后更想买买买。 嗯是啊，好吧，买个烤瓷牙吧。实际上还有很多人问我说，哎，帅燕儿，你们俩上吃喝玩乐大搜索感觉如何？Frank 说，我今年可能会胖，我一定不让自己胖起来啊！ 我见证一下。 那呸！不要不要不要！ 今儿第一天啊，今儿第一天，到今儿年底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它的变化啊。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燕，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87.6 接下来的节目。 万事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如果